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不义无报，莫自弃呀！清白草妖娆，这世界共享。 全国中医人栏目。大中医即将播出，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本期的你好北京之中医来了。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真正帮助您解决健康问题。那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当中。 中医讲学， 中医讲学将为您邀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医学部分徐桂英徐主任，讲述传统中医学术思想，传授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包含传统诊法经验、方剂用药经验、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 好的，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桂英，是一位讲学中医的老太太。我们知道这个中医治疗疾病的关键之一呢，是在于辨证施治，要根据人体疾病的不同的表现，人体疾病的病情、病因、病机的不同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呢才能起到最好的疗效。那么在治疗的时候，除了用药合适以外，还要根据疾病的具体的情况给予相应的药量。那么这个药量的多少也对治疗的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药量的应用呢，也取决于每一个医生的胆略，也不能用一种简单的机械的模式来进行治病，也不能单靠书本上说的药的量来衡量一个病人该用的量，因为每一个患者的疾病的轻重程度那是不同的，应该呢凭病人的体质以及疾病的情况，需要多少量就用多少。如果该用多的时候你用的少了，那么将会杯水车薪，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从而呢就会延误病情。那该用轻量的时候咱们反而滥用药物，那这样呢甚至就会适得其反，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所以呀，古代医家说用药如用兵，那就要根据这个病情的情势来应用。很多的药物不能机械的依据某一种固定量，这个呢也是中医学辨证施治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所以每一个病人都会在老方原方的基础上来加减辨证用药和用量，以一人一方 辩证给药，准确地来达到治疗的效果。但在中医学用药上，它有一个独特的智慧，那就是善用重药猛药。孙思邈他就曾经说过，医者用方，如将之使用重兵。自古至今，中医中啊就有不少善用重药猛药的实例，其药量之大，远远地超出常规。但是这些用法仍然是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辩证后才使用的。在近代呢，有几位传承的典型人物，一位呢是宁波的中医大家，他辩证准确，用药果断，这麻黄他常常会用到18克，治小儿的麻疹痹症竟一次用到了24克，这让人听到都会感觉吃惊。还有呢，张锡纯先生，他是民国时期的中医大家，他这个人呢是以善用石膏著称，所以呢人称他叫张石膏。他认为石膏是阳明实热之圣药，遇到实热制胜者常常会重用到4-5两或者是7-8两石膏，那么遇到顽症往往就因为他用药而见效。曾经呢，他的儿子7岁的时候高烧不退，他居然用了90克的石膏，立刻他的孩子退烧了。所以呢，他在治病上重用石膏，那也是屡试不爽。再有就是民国年间的中医名家，叫陆仲安先生，他就有陆黄芪之称。记得当时啊，有一个人叫胡适，这个人大伙儿都知道， 没错，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可是不巧，他得病了，得了肾炎，最后呢，医院就告诉他准备后事了，无奈。当时就请来陆仲安诊治，陆仲安处方当中黄芪用到了300克，党参用到了180克， 这么大的剂量， 是这普通的药壶一般都装不下，别说别的药，就这一味药都装不下了。那怎么办呢？只好用大的砂锅来煎。那由于剂量之大，很多人看了这个方子摇头吐舌，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胡适的病竟由此治愈。还有晚清福建寿宁的名医，这个人呢，他是善用柴胡，也留下了很多的经典的医案。那么还有一个人善用重药猛药，这个人呢就是我的先生，他善用猛药重药抢救呢濒危病人，可以说把医学祖传的三副药是发挥的淋漓尽致。他在祖方用药上大胆突破，破格重用附子、山萸肉，特别擅长用中药抢救濒危的病人。我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面对病人的生死存亡之际，他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跟风险。曾经以数百克的附子救治了昏迷患者，那个人叫郭三全。 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70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长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不用把墨子强，青白草遥遥，这是偶像。 全国中医人栏目。大中医正在播出。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伙儿讲的这个中医医案，就是一则用重药猛药抢救濒危病人的案例。通过这个案例呢，大伙儿就会发现，这中医治病啊，真的就像是军事家指挥打一场战役一样。这手中的武器就是一颗颗的草药，一块块的药材，如果用药指挥得当，那它的能量真的是无法想象的。这个治疗案例与病人的疾病斗争的过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曲折，那要说是斗智斗勇啊，那真的是一点儿都不为过。在这个医案当中，可以说我的先生最终还是依靠中医的智慧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当然这也让我从中非常的受益。 我也非常好奇，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医案呢？ 这个医案可以说我看了不下几十遍 哦。 在2000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得到了中医界同仁的一致的赞许。下边呢，我就给大伙儿呢讲一讲这个医案，咱们看一看详细的治疗过程。这个患者名字叫高步生，当年治疗的时候呢是42岁，就诊的时间是在1985年的7月12日。这个病人的爱人呢前来邀诊，这女人呢急得都要哭了，说自个儿的丈夫病得非常的重，已经走不了路了，赶紧请大夫过去看看。我先生拿起药箱就跟着这个女人呢就到了患者的家。到了之后发现呢，这个病人呢他有些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病人住的这个屋子吧，也就10平米左右，可是门窗紧闭，拉着窗帘，再看这个病人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脑袋顶上放着热水袋，这个病人的脸色苍白，鬓角上直冒汗。我先生过去就把手啊塞进病人的被窝一摸，这个病人呢手冷过肘，足冷过膝，那从这儿就能看出来病人不是简单的四肢凉。那么在医案当中记载呢，这个病人呢他不时的隔逆，也就是一声声的打凉嗝，而且有一个细节，在我先生推门进屋的时候，这个病人在床上一哆嗦，他爱人呢赶紧跑过来说是大夫给您瞧病来了，而且病人的神情恐慌也不说话。那我先生通过祖传的脉诊就发现病人的脉沉迟微细，再看了看他的舌头，舌淡胖水滑，我先生呢心里呢就有了几分数了。你看这个中医的把脉呀，就像大夫跟病人的身体对话一样，通过切脉就基本读懂了病人的身体语言。因为这个病人他说不了话，然后我先生呢就问他爱人，他这个病是怎么得的？他爱人就说了，他丈夫其实6年前就得病了，1979年底开始发病，总是感冒怕冷，后来呢就上医院去治疗了，但这个病呢仍旧是反反复复的，始终也没有现在这么严重。那这病怎么就变得这么严重了呢？ 她爱人就说，当天她丈夫说自个儿的头发长了，要出去剪剪头，就进了理发店。因为当时呢是夏天，天挺热，这个理发店呢就把风扇打开了。那个风扇呢，它是一个吊扇，在顶棚上吊的那种。她丈夫坐的那个位置呢，正好是对着这个吊扇。剪头就得洗头，洗完头她就跟那儿坐着了，就感觉到有股冷风直接进到她身体里一样，然后她就不停地打寒战。 哦， 头发理到一半她就坚持不了了。剪头的师傅呢也害怕了，七月份的大夏天，这个人却在那儿打冷战，这谁不害怕呀？那这个病人一边打冷战一边就往家走，他就觉得这个冷气从身体的上面往下压，特别是肚脐这个地方有股子凉气往上窜。他爱人就说，我丈夫回到家立刻就寒冷，就把被子全给蒙上，让他把窗帘拉上，门也关上，直寒有风。我先生听他爱人说完，这心里啊更是有数了，再次的来到病人的身前，发现病人的喘息非常的急促，而且大汗不止。那这个呢，在中医上来讲，病人呢马上面临亡阳之变。 亡阳之变？ 对、 哦、 这个阳呢就是阳气的阳。亡阳之变呢，就是意味着这个患者的阳气耗尽或者是散去，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人呢就完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时候我先生他是如何用药的。他是重剂的应用回阳汤，先救病之急，温肾回阳，镇脸充气，加山萸肉90克，这个是非常典型的重剂量，但是只有这样的剂量才能够起到敛汗固脱的作用，而且这副药呢还需要急煎平灌，夜晚12点前还要连进两剂，这个就好比用重兵第一次对敌军进行反攻，要收复失地。其中11点服药一次，10分钟以后这个汗就收敛了，寒气呢下潜至下脘穴这个地方，寒气上攻的势头减弱了。半个小时之后再服药一次，寒气下行过肚脐了，患者的腹中发出阵阵的鸣响。我先生立刻乘胜追击，用祖传的针灸刺穴法刺七百会穴，然后呢让他爱人用热水袋热敷。到早上四点多的时候，这太阳呢马上出来了，我先生这会儿呢这才叹了口气。这个时候病人呢能说话了，可把他爱人给高兴坏了。但是我先生把病人的爱人叫了出来，就跟他讲，现在呢只是暂时的控制了她丈夫的病情，而且太阳出来了，人体的阳气暂时的能压制住寒阴之气，今天晚上这才是真正的考验，你要做好准备。 哦， 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啊，我先生他已经预料到治病的过程就是正邪相争的过程，这敌人一定不会轻易的败退，他一定会反扑的。很快的就到了正午，这个时候呢阳气正旺，患者呢也睡得很安稳，意识清楚，喘气均匀。那当天晚上我先生呢就一直在病人家，就像准备战斗一样。果不出所料，在晚上12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候呢是人的阳气最弱的时候，这个病人的肚脐下又开始有冷风往上窜。我先生呢早早的就熬好了药，是在回阳汤的基础上加上 生半夏30克，这也是重剂量的用生半夏，而且加入细辛、五味子各10克，鲜生姜10片，大枣10枚，给病人就服下一剂。这个病人刚要冒汗，我先生赶紧针刺百会穴，果然这个寒气呢在肚脐下边不停地往上攻，但是攻了几次没攻上来。过了一点了，我先生见寒气没有攻上来，这才擦了擦汗，这个心呢就落了地。 这真的像打仗一样哈。 然后呢就同样的方剂，一共5剂，每日1剂。5天之后，这个病人的病情稳步的好转了，他只是觉得这个腰啊觉得腰沉，而且呢感觉到有痰。那么这会儿呢，我先生又开方肾四味60克3剂，这个时候跟病人交谈，这才知道了他这个病的起因。这个病人呢，他在工艺厂工作，那个车间呢是整年的不见阳光，环境阴冷，时间一长他的体质逐渐的下降，受点风寒呢就会感冒。开始的时候呢吃点西药能够抵挡一阵，但是不断的重复的感冒，他就开始出现四肢凉，自我感觉每感冒一次就有一点寒气积累在体内了。先是这个背部胃风胃冷，在夏天呢都不敢脱棉坎肩，逐步的就觉得这个肚子里呀、有那个冷气来回的窜，一遇上阴天或者半夜的时候，就感觉体内的凉气往上走，甚至呢连话都说不出来，喘气呢也困难。那这些现象都说明这个病人的寒邪入体，导致阳气太弱了。从中医的阴阳来说，半夜至阴的时候体内的阳气最弱，寒邪上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正气不足呢，这整个人呢就心生胆怯，而且他7个月感冒了40多次。所以也正是如此反复的感冒，说明寒邪在体内一层压一层。那就根据这些，那么我先生就重剂用回阳汤，而且是平服，这就是先把阳气给他补回来，制约体内的寒气，这个就是用药的稳准狠。那这个呢只是第一副药治的作用。得知了这个病人的病因之后，那么第二副药就用附子30克、生山药60克、油桂 1.5 克、沉香 1.5 克、砂仁3克、断子石英30克、红参令炖、肾四味、泽泻、怀牛膝、炙草各10克、黑芥碎3克，连服了43剂。每服一剂呢，这个过程当中病人的腹内是冥想排气，这个说明病人的寒邪渐渐的下泄。这是第二副药起到了排的作用。这会儿呢病人他自己说呀舒服多了，我先生呢却是摇头，随即让他在伏天的时候重剂用伏子50克。 用50克啊。 你知道这伏子是什么？我经常 讲。有毒的呀。 对呀。 很 大的毒性，一般也就是用个10克11克左右。毒性很大。但是呢我先生他辨明了这个疾病，他就敢这么用。结果患者在7月份的一天晚上半夜子时，忽然觉得这背部奇痒难忍，随即每隔3-5秒就涌出了一股冷水，这个骨头啊就是冰凉冰凉的。这个病人双手紧握，这敲那个床板，那嘴里你知道他喊什么吗？ 难受吗？ 他喊痛快痛快。 哦， 然后就这样持续了半个小时，这才停止。连续三天晚上都是如此，他床上的衣裤被褥枕头全都湿了。 嗯， 自从这个之后，这个患者全身暖融融的，终于是扔掉戴了四年的破棉帽， 也就是把寒都给排出去了。 没错，所以啊，大家伙儿看看，这个就是什么是中医。对于疾病完全是把握在自己的掌控之中。那么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先生对患者身体的解毒十分的准确到位，这个就是来源于诊断祖传的脉诊，独特的太渊寸口的诊脉的方式，可以说能读懂我们身体的语言，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第二个，中药方回阳汤，这是祖师爷留下来的中药方，但是我先生却能够通过细微的观察后进行加减，可以说对方子的理解应用自如。那么我呢，经常对我的学生讲，中药无死方，这个就是很多人用中成药为什么效果不明显，因为中成药呢，这种呢是属于死方，是固定的方，那么作为中医开方必须要进行辩证的。现在为什么各地分院的主任大夫要给患者进行详细的诊断，然后呢专家组根据每一位患者的诊断，在老方的基础上一人一方去辩证给药，为的就是灵活应对。 嗯， 那这第三个就是要善用重药猛药，这个在中医上啊真的是一个大智慧。在辩证准确的前提下，做大夫的一定要胸有成竹，有胆有识，果断的给药。 嗯，哎呀，徐主任，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多了解一下传统中医，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大智慧了。 嗯， 那徐主任您呢，还是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段片花。 好。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了。 徐教授啊，干汤七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不如把我自己养，心百草要让这世共享。 全国中医人栏目大中医正在播出。 好，接下来呢我继续跟大伙儿说啊，这前段时间呢我参加了一个中药古法继承与保护的文化交流会，那么在会上发言的时候，我就着重的就中药文化传承这一块做了阐述。我就说我们中医的老祖宗们曾经呢给后人在中药的治法上留下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嗯， 这个呢在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当中有这么一句话。 怎么说的呢？ 叫上工之药必经繁杂煎煮炮制方可救人，不可省人工之力。 嗯， 我就跟他们讲啊，可以说自打有了中医，那也就有了中药， 有了中药，那就有了中药的特定的文化。比如说这个中药的选材、炮制、配伍、煎煮等等，那是从神农尝百草到李时珍以身试药，那是几千年总结出来的。咱们首先说这个炮制，中药不同的炮制方法可以起到去毒、转化、协同这样的作用。有人就说了，是药材拿过来就用呗，怎么还炮制呢？这个我得跟大伙儿讲，中药材炮制与不炮制的作用跟差别，那可是太大了。咱们抛开这个方子啊，主要就在于药材的炮制跟这个熬药上。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个事儿，啊，就是我的一位患者，自个儿身体不太好，他干嘛呢？哎，有病办个医呗，上书店买了本中医书， 嗯， 然后呢，就看到这里边有一个老方，叫补中益气汤，就觉得跟自个儿是特别的对症。从这个方子的角度来讲，这是张仲景啊，大医家的一个方子，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方。然后呢，他就上药房，按照这个医书上的方子到药房呢去抓药。药房呢帮他抓了，帮他把这个药呢给他带煎了。当天呢他就把这个药拿回去了。 吃了呀？ 吃了。 嗯。 啊，肯定想作用不错。结果他吃了一点作用都没有。 嗯。 后来呢他想，没啥药方好找了，来看病吧，来找我。我一把脉一看，脉宏大，按之无力。 嗯， 其实这人呢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脾胃气虚，身体表现出来就是浑身没劲儿，吃东西没味儿，那调一调不就没事儿了吗？结果恰巧我也给他开了补中益气汤。 哦，一样的。 嗯， 那您给他开完之后效果怎么样呢？ 一模一样的啊。嗯，结果他回去吃了三天，他能吃饭了，然后他又回来了。 嗯， 这个人还特别较真儿，他就说了，你们这个中药为什么这么好使，是不是药房给我熬的那是假药？他怀疑在外边药房熬了假药了。 哦， 当时我就乐了啊，我就跟他说，不是假的，但是你喝他那个中药可能得三个月才有点效果。 为什么呀？ 咱先不说他那个药材到底不到底，他可能有的药材就根本没有炮制。 嗯， 这个中药材是一定要讲究炮制的，炮制与否密切关系到药物的药效。 哦， 说到这儿我知道，其实很多的朋友啊，对这个中药啊是存在一些偏见。 嗯， 大伙儿可能都认为这中药它见效慢呢， 是个慢郎中。 啊，对呀，这话呢很多人挂在嘴边。 嗯， 我跟这个国家中药炮制文化研究学会的副会长，我跟他说过，我说这是中医人自己酿的苦果，中药其实一点都不慢。你查查这个古医书，在古代我们的老祖宗一碗汤药立竿见影的医案那真是太多了。哎，咱就说说这个速效救心丸，你知道吗？ 嗯， 这药在古代就有。 哦， 嗯，它的前身叫什么呢？叫追风救心膏。 嗯， 炼制的川穹放到舌下瞬间就能见效。 没错啊，这速效救心丸可是心脏病患者在突发这个疾病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药。 对呀，你看咱古代的时候，嘿，炼制的川穹放到舌下同样是见效。 嗯， 还有什么呢？安宫牛黄丸，这个药的前身叫什么呢？叫安宫汤啊，后来做成丸剂了。 哦， 这个药主要用于高热、昏迷、热入心包、痰迷心窍，咱们现在像这种情况上医院就去挂瓶子去了，对吧？嗯，哎，中医有办法。而且呢